据南州县网报《民众之声》报道，南州县傀儡当局6月26号出动法西斯警察对在政府综合大楼前投入静坐斗争，要求查明4月号惨案真相的遇难者遗属，进行袭击等，干出了野蛮的暴行。416家属协会和416联代发表声明，表示抗议法西斯警察的镇压。这一天，静坐斗争参加者举行了烛光集会。另外，南州县网报《民众之声》6月27号发表一篇社论，谴责了当局野蛮的镇压遇难者遗属，为要求查明4月号惨案真相而进行静坐。